虽然音乐非常的活泼动感，但是呢，这部影片的内容却是十分沉重的。这段欢快的音乐是海洋生物自由游动时的背景音。海潜将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剧情传记片，讲述了美国海军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深潜员卡尔·布拉希尔的传奇故事。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靠着导演稳健的拍摄技巧以及演员精彩的演出，呈现出了一个值得流传千古的人物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主题曲。

sailing. Just as before, happy we wi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so long sailing,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goodbye, farewell, my friend, no more sailing, so long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no more farewell, auf Wiedersehen, adieu. No more. Oh, no more sailing.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sailing. No more. One more time, no more sailing。 上面是电影《海底总动员》当中的插曲《超越海洋》。那今天呢，给你介绍的电影都是关于大海的。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电影《海洋天堂》的同名主题曲，由电影女主角龟伦美演唱。那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父亲倾尽所有守护孤独症儿子的感人故事。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穿过河流是海洋，穿过海洋是远方，正在心的睁开爱的翅膀，就让天空铺满星光，爱的力量一切深藏， 风也会摇， 风也会摇， 方向，海也会有那乐章，想知道 带不走的只有你。